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学习新的一课，第23课，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这本书的尾声了。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武轩老师。 This is Jack speaking and nice to get you here.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呢我们已经学到倒数第二课了。 那么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课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是否已经将这本书当中所有的语法点、语法现象、句型结构、词汇的用法都掌握了呢？大家是否已经把我们学过的倒装句、各种各样的从句、虚拟语气，还有像一些这个固定的句型结构、强调句型啊等等等等之类的，甚至一些文化现象，大家是否都掌握好了呢？ 其实我相信武轩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呢，大家一定会做很多很多非常厚重的笔记，因为武老师讲的特别的细致。 那么学英语呢，我们一定要从一个很细的角度去学习，就是你学的越细呢，你这个语言功底呢就打得非常的牢固。 这也应该算是英语专业当中的精读课的学习方法了吧。 对，英语中的这个精读课呢，就是要从点点滴滴很细的角度入手，从词到句到语法现象再形成体系，还要配以这个文化内涵的解读。 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第23课。首先来看一下 Section A，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299页。先来看第一个词，腐化、贪污。 Corruption。 Corruption。 Corruption 在古英语当中呢，它最早指的是人的一种堕落，思想的堕落，行为的堕落，来自于动词 corrupt。Corrupt。那么它的词尾 ion 是名词后缀 corrupt。加 ion 变作了名词 corruption， 腐化、堕落。往往有时我们说某个人呀，他这个犯了贪污罪，某个人犯了这个是腐化了、堕落了， commit corruption 要和动词 commit 搭配使用， commit corruption。 那么我们当然说这个贪污呀，你还得有来源的，那就是行贿了。一般我们说受贿嘛， corruption， 行贿用哪个词呢？ bribe， b-r-i-b-e。 corruptCorruption, bribe. 下面这个词，过去的 Farmer. Farmer. 好， Farmer 这个词呢，大家注意，它在英语中相当于形容词 previous， 以前的、曾经的、过去的。往往我们说这个以前的、曾经的、过去的这两个形容词可以通用。比如说，这是我曾经的同学 ，former classmate。比如说，这是我曾经的朋友 ，former intimate, former friend， 表示过去的。但是 former 有时呀，大家注意，这个在英语中它还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那就是前者。我们汉语中总是说前者与后者，前者注意在英语中使用时必须要加定冠词 the farmer， 那么后者呢，则使用 the letter， the farmer, the letter， 市长 ，mayor， mayor。 提到 mayor 这个词呢，不知道大家呢马上会想到谁？总之我呢马上会想到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时期，也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第二代作家，那就是 Thomas Hardy， 托马斯哈代。托马斯哈代呢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它的名字就叫 The Mayor of Caster Bridge， 卡斯特拉桥市长。市长就是这个词 mayor。 好，下面这个表达，指控、罪状 ，charge。 Charge， 大家标好一个星号，这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学习的一个名词。Charge， 我们先从它的名词入手。Charge 的第一层含义呢，就是书上所说的指控，是吧？或者叫这个罪状什么什么。一般我们说这个以什么什么样的名义，或者是以什么什么样的名义指控某人，以什么什么样的罪状去指控某人。On the charge of something， 以什么什么样的罪状 ？On the charge of something， 当然 charge 做这个名词时呢，它还可以表示这个所谓的这个管理、掌管，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概念。比如说英语中 A 管理 B，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 be in charge of， 要和介词 in 搭配 be in charge of。 如果我们表示这个某人管理某事， somebody is in charge of something. 但是如果我们调过来，某是被某人所管理呢，这在英语中似乎是个被动啊。但是我们在英语表达时，在介词短语里面做文章的一个角度，我们只要在 charge 和介词 in 之间加上一个定冠词的，它就变成被动了。 Something is in the charge of somebody， 这要翻译成某是被某人所管理。所以这就是英语中的这个语言的一个精彩之处，它没有用被动，只是多添了一个定冠词的就变成了被动。当然 charge 它在做这个动词时它的含义就更多了，比如说 charge somebody 收某人的钱收费， charge somebody 加上钱表示收某人多少钱。当然 charge something 有时也可以表示管理。值得一提的是 charge 还可以表示充电，你比如说这个 charge something 给某物充电，那么做名词时呢，比如说某物处于充电的状态 be in charge， 太多了含义。嗯 嗯，看来 discharge 这个词呢，大家回去后真得好好的消化一下。接下来一个词，法院 courthouse。 courthouse 在美国英语中呢，有时这个法院可以直接用 court 法院来表达了，或 house 其实呢它应该说是，这是一个很完整的说法 courthouse， 但是有时 court 就足以了。一般在国外的我们说这个最高法院，它反倒用形容词的原级 high court， 比如说在澳大利亚的最高法院它直接用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当然 court 大家想一想啊，这个词呢，这个今天我们学到是法庭，大家想一想，我们在前几期课还学到了 court 可以表示运动场，而在做运动场的时候专指网球场 tennis court，大家还记得吗？ Tennis court 网球场。那我们当时学到了滑雪场 ski resort， 篮球场排球场 football pitch 或者是 football field， 而运动场的通称则为 arena。 当然 court 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含义，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我们把发音改作 court 这个就变了，大家还记得吗？ court它既可以读作 court 也可以读作 curt， 含义词性都不一样，这在英语中被称作 homographs， 同形异音异义词。当它的发音读作 curt 的时候，要表示求婚的概念， curt to somebody， 向某人求婚。那么 curt 表示求婚时，它的名词后缀则要加 ship， S-H-I-P， curt ship 表示求婚的名词。 接下来我们有看到犯罪 offense， 大家标好，这是一个法律中的术语。offense 表示罪行或者叫犯罪。 主管部门，行政部门。 administration 在英语中呢，往往表示的是行政部门，或者就是直接对应着我们汉语中这个行政工作 administration。当然了，它的形容词要变作 administrative。Administrative 往往表示的是行政管理人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administrative principal 表示的这个是行政主管啊。所以有的时候在英语中呢，可以简写为 admin， A-D-M-I-N， admin， 英语中人们都知道表示行政了啊。 代理律师，代言人。 好了，大家注意，这个词呢在美国英语中呢要读作 attorney， 但是在英国英语中呢则读作 attorney。好了，这个词呀，大家注意，最早这个词在美国呀，它指的是地方大法官。那么后来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这个人们打官司的时候呢，都要请律师。你所请的代理律师在英语中就要用这个词了。嗯， 滥用权力 ，abuse。很特殊啊，这个词大家标一个星号，很重要的一个词。use 作为词根，那么 ab 作为一个词的前缀。大家注意 ，ab 作为一个词，尤其是动词前缀、形容词前缀时呢，往往表示的是否定的前缀，不怎么怎么样。abuse power， 比如说 abuse 指的是这个没有很好的使用，那就是指滥用。汉语中也可以叫渎职嘛，比如说 abuse one's power， 渎职或者叫滥用职权。当然这个 abuse 它这个变名词是直接加 ing abusing。 另外呀，大家比较熟悉的以 ab 作为否定前缀开头的形容词，比如说 normal 正常的，加了否定前缀 ab 之后， abnormal 表示不正常的。 下面一个词，合同 contract。Contract 这个词呢，大家都知道，哎呦，这个合同有什么好讲的呢？其实这个词我们一定要了解。Contract 这个词呢，它来自于法语 contract， 法语。在法语呢，最早这个词还没有这个什么所谓的合同的含义，它叫契约。我想这个学哲学的人呢，一定知道 The Social Contract 社会契约论。英国著名的这个哲学家Thomas Hobbes 托马斯霍布斯以及 John Locke 约翰洛克提出的这个理论，所以后来呢 contract 就可以表示合同啊契约之类的概念了。一般我们说签合同之前呢要先签一个 agreement， 那就是指草案议案，那么最后真正生效了签了字的要生效的东西，那就是 contract 合同。 伙伴合作者 partner 英语中呢，往往如果这个 T 爆破音放在词中时呢，我们要空出它的发音位置，不要给它去发音，所以这个词大家千万不要读作 partner， 这样就是一种错误的发音，因为 T 放在词中失去爆破，空出其发音位置。 partner 伙伴有时也可以指合作伙伴，在中国就一般我们说这个同座位啊，就是用这个词 partner。Partner 它的抽象名词要加 ASHIP Partnership， 表示一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 工资单薪俸单 Payroll 这个工资单呢，我们都知道 pay 是指薪水了，要付给你的钱。 roll 大家你看这个词很像能卷起来，这个单子可以卷起来， payroll 表示工资单。一般的这个工资单它是一种密薪制啊，就是谁都不能看这个工资单，在国外往往它给你卷起来密封，或者是给你一个信封密封工资单。 钱资金 Fund 这个词呀，严格意义上讲在国外它其实指的是一个资本资金，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一张一张钞票可以去数的，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不动产呀资本呢、啊、资产呀，比如说这幢大楼啊，这幢田产呢、啊、这大牧场呀，这都是我们的 fund。而且在国外这个 fund 它还可以表示基金的概念，比如说某个人搞了一个基金是吧 fund， 于是就有了一个基金会 foundation 基金会。而且这个 fund 大家注意啊，Fund 这个词它在英语中严格意义上讲可以变复数，这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有的同学会说这个这个词它本身就是一个这个集合名词吗？为什么可以变复数？这种语法现象呢属于不可以解释的语法现象。 Funds 犯罪有罪 Guilty 这个形容词使用时往往要和介词 of 搭配使用， Be guilty of表示具有一种什么什么样的负罪感，或者是因为什么什么而犯罪 guilty， 和它相对应的呢正好是一个形容词 innocent， 清白的无辜的无罪的，它的使用用法依然是 be innocent of。 捞到获得利益 net 所谓这个 net 大家都知道这个网络嘛 net， 它呢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 homonyms 同音同形意义词，它可以表示这个捞到的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是这个既得的什么什么利益。一般在国外这个净利润的净叫译作 net， 净重量的重也译作 net。 腐败是社会的顽疾，同时呢也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任何形式的违法行为呢终究也不会逃过法律的惩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样一起案件。 Claston, Illinois, January the 25thCity police Sunday arrested former mayor Richard Weekly on a long list of corruption charges. 好了，我们一起。